锵锵三人行，家辉，哎，今天这个打扮有点不对啊。 嗯，怎么不对？ 有点像准备参加抗洪抢险的那个。 不是，我觉得是有点像刚给老婆做完饭从厨房出来的样子。 有人说我像那个深圳东站蹲在地上广场的大叔。 东门，哦、东门 啊，东门是吧？卖问你要不要买卖手机的？ 对，而且是卖那种那个什么山寨手机的。 山寨手机，这是日本名牌的。 啊、哦，日本名牌。 不过是三手了。 哎，你平常总是弄件西装穿上，怎么今天这个真诚起来了？ 因为很简单，迟到，没时间换。哎，那不好意思，让子东老师等吧。 哦，没有没有没有。 对，子东老师今天也是一颗红心儿啊。这个现在 阿尔巴尼亚国旗， 怎么讲？ 我去过那个阿尔巴尼亚，买了它。它这个是几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它国旗的很早，不是恩维尔霍查那个时候。哦。但是我专门诚心去拜访，因为在我的儿童时代，阿尔巴尼亚代表世界，代表整个欧洲世界文明，就是阿尔巴尼亚。所以我一定要去那个国家。 那为什么不是罗马尼亚或者南斯拉夫呢？ 你不知道啊。就是在整整十多年一个很长时间里边，中国在世界上的朋友就三个：古巴、北朝鲜、阿尔巴尼亚。这是欧洲唯一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中国人所有接触，就是所有洋人呐、欧洲人呐、包括电影也好、音乐也好、图画也好，唯一的一个呼吸口就是阿尔巴尼亚。 所以我明白了，就是毕竟呢咱俩岁数不一样，你小的时候呢中国朋友比较少，到我小时候 有罗马尼亚， 有罗马尼亚了，有南斯拉夫了， 我们是第一次， 还有越南了， 在电影里看到 KISS 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就了为了他一个电影叫广阔的地平线，为了他有个 KISS， 很多人看了很多遍。 我看 KISS 是什么，有一个叫我忘了是阿尔巴尼亚还是罗马尼亚的电影叫海岸风雷， 那好像也是阿尔巴尼亚的， 是吧？哎、 你们两个汉奸。我看第一个 kiss 还是看华语片的，李汉祥拍的《风月片》我还记得那个女的是 什么片的？ 风月，这是有点软色情的片啊， 《金瓶梅》 不是，忘记了，好像《风月奇谭》什么、那个女的，我最记得那个女的叫胡锦，其实知道胡锦吗？很骚的，这里有一颗痣的。然后讲他当一个卖米店的老板娘，米店的老板娘在那个店的阁楼跟他的员工嘛扛米那种很壮六块腹肌那种哈、在那边偷情哈、然后呢一边就 kiss 了，我看到第一个， 你那时候多大？ 十二三岁嘛。哎，最让我难忘是什么知道啊？因为呢那个李汉祥家很懂得用文学的手法来拍的，看到两个人亲热哈，然后 kiss 完之后就坐了嘛哈，然后呢镜头看他们床摇来摇去，然后镜头一转到那个店铺的门外面，有工人在修路，拿着那个锤子啊就敲地板，这样敲一下、那个床摇一下，外面敲一下，然后呢我跟我妈妈去看的，那很尴尬嘛，我妈妈不让我看嘛、然后呢就用手盖住我的眼睛不给我看，然后他越盖住我眼睛呢，我越心猿意马，对，从此我就爱上成熟的女人， 或者 这是从胡锦跟妈妈开始， 或者从此一看见那个大锤钉钉子你就兴奋是吗？ 对， 板上钉钉， 所以我是对华语片是我的启蒙，不像你们都看老外的， 对，你知道就 中国电影那时候不可以有 kiss， 很多时候这个电影啊，哎，徐老师，前一阵咱们争论的这个《百鸟朝凤》，后来呢，我在这个碟上面看到，我看到之后啊，也真是很有感触，就是说，哎，我怎么就觉得吴天明啊，他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停在了某一个年代， 对吧？ 你就觉得 拍他自己， 他停在了那个年代，而且你觉得真的是，让人很感触，你知道吗？就是好像是你今天再看，比如说我估计啊，你今天拿出当年80年代那些第五代导演拍的电影，比如说《黄土地》呀，比如说《一个和八个》呀，可能啊。你也会有一种，今天是有一个时髦的词儿叫违和感，就是在当时也许很感动， 包括这个语言都是旧的，你知道吗？就是你现在就会知道，哎，比如说，哎，一个人收获了一个好消息，下一个镜头接的啊，就是一群白鸽啊，在蓝天上飞翔。那哦，你就觉得像七八十年代啊， 对， 停在了那个时候。 但也有少数例外，像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啊，霸王别姬啊，我觉得今天青年人看也还是有好处。但是吴天明是真的，我在加州的时候碰到他，他后来去了美国。去了美国，那个时候要他与时俱进啊，拍一个美国电影啊 Joy Club 喜福会，他里边演一个恶霸，要强奸邬君梅，结果邬君梅也在那个 party 上，他就是说他不会啊，拍了很多次他太文雅强奸不了啊，拼命教他。我们那个时候看到吴天明真是好看，因为你知道他是拍老井的，他就像百鸟朝凤里边那个角色，到了美国这样的地方，为了拍一部，就是为了一点钱去演一个强奸犯，吴天明真是太苦，所以我特别理解他最后这部片子，他是在拍他自己。 所以就说是，你知道这个咱们真是个影视大国呀。你看这最近这个南海局势，你知道朋友微信朋友圈里这个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是什么？就是我跟一个军方的朋友谈了一晚上，他说呀，这个中美必有一战，我们不怕跟美国打仗，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选好了时机。目前的问题只是啊，战场选在横店影视基地还是浙江影视基地，总指挥是挑冯小刚还是张艺谋，这么一个调侃的一个段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咱们很多时候啊是人戏不分的，你知道人戏很多人的这个他的这个甚至感情，我都觉得啊有一种什么的这种感情。但是有些时候啊，这个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在真实的情境当中，人们心里啊也涌现出那种感情。哎，让我想起当年呢，你比如说这个看到一些抗洪救灾的这个电影，我就觉得你还别说今天说什么人心大坏啊，说今天说什么哎老太太倒了都不服啊，还真不是。我跟你说，中国人有的时候他就是有他的一腔血勇。你知道最近咱得聊聊抗洪救灾吗？哎，这个淹了这个泽国呀，都成水乡泽国了。然后有一个地方就是哪儿啊，湖南，咱们就聚焦到一个小景啊，湖南华容县有一个地方叫新华苑。哎，我一想这华容，我就想这个曹操当年怎么着， 败在华容道吧， 和关公堵着， 关公就是放了他， 放了他。今天我们可能不能把洪水放走，放走就完了，但是确实这个洪水给溃堤了，溃堤了之后，你知道发生了就是说挺感人的一幕。哎，你想象不到，就是说当时啊更先进的机械也没来，但是怎么办，找私家车呀，私家车就开始是往里扔这个麻石，堵不住，石头扔下去就冲走，扔下去就冲走。最后总指挥想一个办法，冯小刚总指挥就想一个办法，就是说啊， 宝马 车不是车呀，本来这个车是运这个石头的，但是最后就发现呢，只有连车带石头开进去，才能把水给挡住。但是当时是什么车呀，原来是征调的，就离街上征集的。我这才知道有一个什么反洪水法，不是不能叫反 洪，咱们 反洪涝法还是什么洪水法，我不知道，咱们什么都是反。但根据这个法呀，可以无条件征调私家车的，就是你街上就对边发洪水。但是呢问题就在于这些私家车主啊不是强迫的，当然说可能事后也得赔人家，说不是强迫的，就当时就说哎那边洪水决口了。要不说过去有句诗叫什么，若要中国国真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啊。这湖南人呢还真是有时候有点干嘛，这些司机都是很踊跃啊，查走没关系，新买的车运了石头就往里开啊，就把自己的，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你看你瞧，你知道吗，有危险呢，这个司机啊，这是人家自己的货车，装着石头，然后你看在他身上系着这个安全绳，他得怎么开进去啊，他自己踩着油门把车开到那个决口的地方，然后临这个车开下去的那一瞬间他得跳下来，这很危险，有的有几个就掉水里了，最后拽出来的。你看往下看，你看这车进去了吗，就他就得在车进决口这一刻他又匆匆跳出来，只有这样把车一辆一辆开进去。你再往下看，你看没有，这是决口处，你再往下看， 先用这个车载石头填住了，然后呢私家车先填住了，然后公家车再往里填点别的。不是我瞎说的，反正你看这基本拦住了，基本拦住了，你看这就是这个情况。 重点是后来成功了吗？ 成功了， 叫他牺牲冒险，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就是回去被老婆打，就有的回 对，这个国家可以赔偿的嘛，这种车到时候加倍 啊，对，适当 紧要关头， 不是咱们反洪水法说了，适当 应该赔足嘛，这种应该赔足嘛，对不对？ 没有，不仅是那个什么反洪水法，反什么，经常有嘛，反正国家在紧急时期，它是可以征用你的。我不晓得，我是看港产片看到的，不是经常有警察抓贼，然后突然抓住了停住了车，哎，我是警察，现在征用你的车，都这样开走嘛，我以为是这样的。不用有那个反洪水法。 对，我原来也是看电影反洪水法，没有这个法， 没有， 是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法，反正就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说当然这个洪水无情人有情，不光是湖南人有这个血性哈，但是的确我就觉得这个湖南人呢，你看他这个性格就叫霸得蛮呢，耐得烦呢，就是他有一种劲头，过去这个湘军呢什么的，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为什么骂公知，你看这个在中国的某些社会阶层里啊，你要知道他对这个国家领土的，就咱们这几天说南海啊，就是说那不能提领土领海，这问题一说眼睛都红了。说实在话，我得承认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我知道大是大非，但是比如说我见到一个台湾朋友，哎，这就是所谓咱们这个念书人，就是我会呢大家回避提这个问题，对吧？要不然就是一伙儿的，咱认识的台湾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认同大中国的，对吧？但是呢万一碰到那个绿色的呢，就是好像就是很有礼貌的就不要提这个事情。 行，可以提就讲太平岛吧， 哎，是吧，就是求同存异，对吧？但是你知道我就有一个体会，我有一次在湖南那边录像，录着电视节目，你就能体会到一个摄像，因为我是主持人，我站在旁边，因为我们这个嘉宾里头啊有一个台湾嘉宾，台湾嘉宾经常会说口误，经常会说口误，比如说他闹不清这个两岸，有时候就说成国了，或者有说成比如说台北，说成首都了，有时候当然这个最后播出是会被剪掉的，对吧？但是你比如说要是我们，我会觉得他是可以理解的，说就说了，剪掉就好了，对吧？但是我当时我就听着底下就一个湖南嚼着槟榔的那个湖南的一个摄像师下了节目，拿石头砸死他，你一下子就意识到在中国的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啊，这个问题之不可商量，之你死我活的情绪啊，说实在话让我这个心里就一惊，你知道吗？我说对，我说当然他这个是说的不对哈，但是我说这种恨呢，他能恨到这种程度。 你说我很有理解，那个我去大陆哈，不同城市去有时候演讲活动哈，那晚上有朋友的朋友来聚会，通常就坐下来谈吃喝玩乐嘛，谈音乐，顶多谈一下下政治。只有去到湖南的城市哈，长沙什么，晚上来的都是那个救国救民的人哈，至少看起来像，一坐下来就是好，我们觉得中国的前途接下来50年怎么样。一定是讲这些话题的，没有其他的。还有我现在一个礼拜经常跟我打球的那个内地学生啊，我有几个内地学生都是湖南来的男学生哈，那个只要我一讲打球嘛，总是用力打嘛，然后只要我有时候一打说现在是香港队对中国队，他反应就来了，什么话，什么叫香港对中国，你们是中国香港对我们中国湖南什么， 哎，对， 马上那个热血沸腾起来。我说我一打我输给他的时候呢，我就要故意挑拨他的情绪嘛，就骂他们湖南人几句，哎，打不过你们湖南女子这么，然后他就火了，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性格非常暴烈，我觉得。 所以你看这现在这个南海问题，你也能感觉到，哎，真的是说，哎，这个没有商量，不光是政府说没有商量，你会感觉到民间的情绪是完全更加没有商量。 但这也不是中国人特有的，不管他是被利用或者是无限高尚，俄罗斯人那个北方四岛占了那几个岛，他肯让吗？啊，日本就多少年了，要求他那几个岛，俄罗斯他日本人的，我们站旁人的角度来讲，俄罗斯地方够大了，你都是荒原呐， 你就占四个岛，可俄罗斯为此死战，日本人不是吗？日本人讲起来更有理由了，为了他的领土他都可以剖腹来上，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捍卫领土，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中国当然也是，都是很正当的。所以领土问题啊，后来人家想到最后，比方南海这个问题，很多人的很直接的反应就不管他怎么样了，反正我们要保住他了。 可是你知道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就老想起啊，这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就说血勇咱们是够够的， 对 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呢咱不知道，你就错过了发泄的机会。比方说就是当年蒋介石政府的时候，他把多少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就让出去了。 不是他，蒋介石倒是放弃了琉球，那这个是明文记载，当时都给美国人都说了嘛，那琉球给你，蒋介石说。 所以说你很多时候你看，你比如说南海他一知道，你马上就觉得人民这个血勇啊就出来了。可是实际上呢，我就觉得就是说血勇很大，但是我认为同时啊还可以就是说让自己更有知识，这样呢会让自己啊这个别错过一些事儿。比方说什么呢，这个边境谈判，你知道关于领土的这个出进进呢，实际上一直都有的，在历史过程中。比方说咱们前些年曾经知道这个中苏的边境谈判，你所谓 大一块 所谓这个黑瞎子岛的问题，哎，你可以去查查资料，那个时候在领土上面双方是怎么谈的，对吧？包括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中国和朝鲜，这个边境谈判啊，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些，就是你明白吗？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呢、啊、他不愿意去学习，但是你一个媒体就是或者说释放一个消息，哗我就血涌。可是实际上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你也就无所谓。 但我们小时候我就看曾母暗杀是中国的，这个在我们的记忆里是极深的，今天就是这个记忆受到了挑战，所以我觉得中国人不开心，现在不爽是在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还问过我哥哥，因为我看那个地图嘛，看中国的国界都挖到很下面，快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了，对不对？我就说这么远还是中国啊，我哥哥大学教授哦，说是啊，一直是中国的曾母暗杀，就记住了这四个字。今天啊，所以这个法庭这个东西我们啊反对。 不是，咱俩聊这个人家辉就有点违和感了，是吗？ 没有违和感，我在想蒋介石的问题，我在想蒋介石放弃的东西还多了，放弃了香港。要蒋介石其实蛮好骗的，当然他当时想，哎，我要赢嘛，要打败我的对手共产党，他是这样想，所以呢他有这个弱点，你只要满足针对他这一点呢很好骗。香港他就放弃了嘛，因为在打日本人的时候哈，英国人什么其他人要跟中国来换约嘛，等于是说啊，你是我们兄弟了，我们以前占领你的地方啊，像什么青岛啊广州啊什么，换新的条约哈。当时蒋介石那边是要求香港都给还给中国的，那当时他也以为还，结果呢打完仗之后呢，英国就不还了。为什么呢？就说哎，英国给他一个暗示，就说好可能会还，可是先谈广州吧，先谈北方的青岛什么，先还那个。那他蒋介石旁边的顾维钧啊，很英俊那个啊，中国的那时候联合国的那个还有大使哈、啊，就跟蒋介石说，哎，没关系啦，人家是送礼物给我们，可是分两次送，先送一次，我们先收下来吧。广东话叫袋住先，对不对？先收下来，那下回再第二次才送还香港。蒋介石就半推半咒，讲的对吧？不是咒哈， 半推半咒 ，OK， 半信半疑，然后就没有了香港。那后来就没有。其实，假如那时候解决了整个历史哈，亚太的历史有可能不一样的情况。我就想，对我们香港，所以没有维和啊，香港也是受害者。 所以现在就叫你们带居心啦，是吗？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还可以看看这个洪水还淹了另一外的福建，你看看这个淹成什么样啊？你看看，这是哪儿啊？莆田，这莆田给淹成这个样子。你再看下边，哦，这个莆田给搞成这个样子。但是你可以再看网上人们的这个感情，淹死他们。 什么，就是因为莆田那个民办那个医院的事儿，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这些人说不是医生多吗？自救啊，啊，这是在福建啊，这个弄成这个样子啊， 太刻薄了吧？这个哎， 出来赚钱的是少数莆田的富人，真正莆田的老百姓，你看还是很穷的。 所以你看，你就我就说，从某些网上的情绪来看，你又会发现这种所谓叫非理性，他可以完全的不管那么许多。我觉得这些人呢，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真分不开还是假分不开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发泄， 发泄。 对，所以网上这个东西呢，这是很矛盾的一个心理，就是说他就像人的一个发泄。人有时候，比方说有人我讲出口啊什么话，人不可能每一句都讲的那么理性的。但是你看的人上面，你把他拿来做民情调查或者做舆情怎么调控的，那你要清醒的看到这个不是主流，你不能依据这一条你就说中国的老百姓现在怎么了，对不对？ 没有，要看他有没有行动。你说网上，我想到哈，那个一年多以前有一个英国的女人哈，要去南非，一个年轻女生上飞机前坐在那边嘛，好玩嘛，发那 推特啊，就发了啊，我现在要去南非哪里哪里了哈，希望我不会有艾滋病吧，等于是说怕总是非洲那边就有嘛。结果然后发完就关机了，你可以想象，他只有几百个追随者啊，可是这句话被转，等他飞机飞到一半的时候呢 ，Twitter 上面已经有一个标签是说，这个人叫 Justin 啊 ，Justin 降落了没有？就说已经在动员 人肉搜索了。 人肉搜索在那个飞行途中，第一个人肉搜索他家人的照片，他的表妹的电话被人家打去骚扰，说要强暴你，杀死你们，因为你表姐说什么什么。然后呢，还多了我刚说的标签，是说 Justin 到了没，降落了没，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要去借飞机，飞机场去借他，揍他。结果呢，再有人附和嘛，好多人就说，哎呀，这一次精彩了，我不管了，赶快完成我的工作，带着我的三明治、面包、啤酒去 机场看热闹。 这有点像什么啊？比方说文涛被人家丢石头，我在旁边看，你期待我跟你替你讲句公道话是吗？对不起，我讲的是什么？哇，你看那个石头多悬啊，多酷啊，那个石头丢得好啊，那个角度好。而且网络世界是， 那后来这个女的降落了以后呢？ 很惨啊！第一个被人家闹场，要飞机场的警察保护她走，然后要、 她落飞机的时候已经有人在机场等她了， 对，有几十人等她，有几百人围观，然后呢要保护她离开飞机场，然后呢她忧郁症，然后工作没有了，因为忧郁症也做不了工作，公司也怕她，觉得哎呀你闹了那个事情。他那一个 还要做艾滋病检查， 那个 Twitter 那个 tweet 啊，在那个一天之内的流转跟阅读率是什么6200万，这样一句玩笑话，可能最开始是两三个人的那个攻击他，最好像是 会有那么多呢？ 对啊， 这差不多接近姚晨的粉丝了。对， 但是很多这种例子啊，所以你说网络你可以是说像倪匡说啊，有人问倪匡，哎。迷宫你怎么看网络霸凌欺凌欺负， 对， 他说什么屁东西嘛，你手机关掉就行了，你不上网就没事了嘛，不然什么欺负，没有那么简单。 这话说明他没玩过。 假如说你现在要去东莞了，你发一条微博，我要去东莞了，我但愿不要得病啊，会不会有人骂你呢？ 不会，会有很多女的接他。 有另一种奸机。 开玩笑啊，开玩笑 啊。对啊，所以是我网络非常可怕的，这个过去两年很多这种例子啊，最后来有人研究，最开始发动这种攻击的只是5个不到10个人，十个人看你不顺眼，或者说把你的开玩笑的话认真对待，比方说你是什么发个微信湖南人什么东西聊的，然后十个人就可以延伸出6200万的浏览量跟攻击。 我不得不说啊，那你要说我挺孙子，那我可能是挺孙子。为什么比如说我在网上看见别人骂河北人，或者我也是石家庄人，我就看看一笑，不会觉得有什么受益。 你看这么多莆田人多大气，他们把被人骂淹死， 他们 也没有集体起来反抗， 有时间去卖药呢。 对。